们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的24章第七和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的24章第七节，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，耶稣预言说，民族要攻打民族，王国要攻打王国，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和地震，这一切像惨痛一样，只是重重苦难的开始。那这两节经文就是圣经预言人类，包括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啊，会面对很多能够伤害身体的危险，战争、地震、粮荒。除此之外呢，基督徒还要面对更严重的灾祸，就是属灵的灾祸。属灵的灾祸是更危险，更不容易察觉。为什么是更危险呢？因为它能够使人永永远远的灭亡。这说法是非常的实在，因为已经有不少的童工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失足，在这危险的身体和属灵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安全，哪里能到找到庇护呢？那虽然危险重重，诗篇91篇却保证了我们能够享有属灵的安全。这一篇的经文会运用比喻的说法描述各种各样的属灵危险，那要避开这些能够导致人永远灭亡的危险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这些比喻每一个代表什么。那么请大家先打开诗篇的91篇，这原章呢就会讨论诗篇91篇大部分的经文。第三节的经文说，上帝要解救你，脱离捕鸟人的网罗，脱离害人的瘟疫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图好吗？捕鸟人呢，往往就用一个简单的小网，在网的旁边呢，放鸟特别喜爱吃的东西，水果、蔬菜、米、麦粒。那当鸟儿全神贯注的在这个网的旁边忙着吃，捕鸟人就轻轻的一拉，这个网呢就完全的把鸟盖住了。那从此之后，鸟儿们就失去了自由。有时候，我们也看第二个图，捕鸟人呢会选择在鸟经常飞过的路方向，突然间呢树立垂直的网，鸟儿们就出其不意的给抓了。平时飞过没有事啊，昨晚忽然有了一个网，今早飞过就给捕鸟人呢抓了，从此之后也失去了自由。那今天撒旦也四处的放下引诱人的恶，要经不起引诱的人受到他所戏计。这些引诱人的恶呢，就好比是财富啊、名誉啊、 地位啊，那令人放纵、刺激人欲望的这些坏行为啊，吸毒、纵酒、行淫等，那么真的很厉害，这个捕鸟人撒旦。那么耶和华又怎样保护我们呢？那耶和华通过圣经、聚会、守望台文章、书刊、大会、长老们的演讲，教育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远离捕鸟人撒旦的网络。因此在聚会大会里面，我们所学习的资料呢，不是过时，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，我们所讨论的、所听的、看的，都是实际上生活所面对的引诱、挑战、困难。我们也不会因此一下子短暂的肉体的享受呢，就掉入捕鸟人撒旦的网络，永永远远的失去了我们的自由。第三节的经文，我们看看呢，第三节的经文最后的部分也谈及害人的瘟疫。那撒旦用了什么害人的瘟疫呢？在属灵上来说呢，这些瘟疫是指威胁我们属灵安全的灾祸。那先谈谈实际上的瘟疫，好像伊波拉、禽流感这些很严重的病，它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就是它爆发后呢，很快很快迅速的就蔓延。第二，瘟疫很快能够导致死亡。今天有什么致命的属灵瘟疫吗？有，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宗教主义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就是每个人、每个国家都捍卫自己的疆土，说要保卫自己的民族，维护自己的文化，保护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保护自己的教育、风俗习惯。这就导致今天呢，世界人类越走越分裂，对吗？那这些主义经常引起种族的偏见、冲突啊，的确害人不浅。就近来呢，我们就看到有人在新西兰血洗这个回教堂，上个礼拜又有人说这是报复，在斯里兰卡呢有人血洗这个基督教堂。这种致命的瘟疫呢，正在蔓延着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。撒旦看起来真牢牢地控制着整个世界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染上这种瘟疫呢？我们看诗篇的91篇第一节的经文好吗？请看诗篇91篇的一节经文，他说：人住在至高者隐秘之所，就安居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至高者有一个隐秘之所。首先，至高者是谁？至高者是指耶和华上帝，他是至高，就是全宇宙最高最强大的那一位，没有第二位，没有第三位。那这至高者是有权统治整个宇宙的那一位。他的隐秘之所不是指一个实际的地方，不是指一间实际的建筑物，反而是指呢他给他子民的教导和保护。 这隐秘之所是指上帝给我们的教育、教导和保护，使到我们全部人都能够享有属灵的安全。那他教导我们什么？他教导我们保持中立，他不要我们偏袒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政府、任何一个民族。那我们都学会了这些宝贵的真理，那我们就没有染上了这个致命的瘟疫了，对吗？我们没有浪费任何宝贵的青春时间，那去参加任何偏袒某个种族、某个宗教、文化、亲族等等的活动。有资格住在上帝隐秘之处，也使我们能够摆脱更多的危险。我们来看呢，第五和第六节，怎样的危险呢？你不怕夜里可畏的事，无惧日间的飞箭，不怕在幽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无惧中午杀人多命的灾殃。看起来这里总共有四个比喻，四种属灵的危险。首先看第五节所说的夜里可怕的事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我们完全不察觉别人对我们做的坏事。我们看看第三个图好吗？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坏人往往呢就会破坏我们的家，破坏我们的开会的地方，我们的书库。这就是夜里可怕的事。日间的飞箭呢，就是指在光天化日，人对我们所做出的辱骂、诋毁、误传、中伤、恐吓，就好像图片这里所说，这种东西呢，就是日间的飞箭，光天化日下呢，人给我们的攻击。那这些事能够使我们畏缩不前进吗？不能够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知告者，他能够无时无刻在整个地球每一个角落呢保护他的子民。他鼓励我们在面对这些恶事飞箭的时候啊，继续做什么？来聚会，继续去传道，继续跟人谈及王国的拯救。这些事呢，当我们在有飞箭、有夜里可怕的事继续进行的时候，就能够让我们培养出勇气，让我们能够呢继续的行耶和华的旨意。其实往往呢，反对我们的人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也会失去了兴趣来攻击我们。在第六节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幽暗中流行的瘟疫和中午杀人多命的灾殃。什么是幽暗中流行的瘟疫呢？当我们传道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出绝大部分的人已经决定了不要听上帝的警告，完全不理会耶和华见证人上门邀请他们听。那这是一种很流行的反应。 导致人终身仿佛生活在幽暗中。许多人活了一大把年纪呢，当我们简单的问他，你觉得你知道吗？你能够解释吗？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？谁把我们放在地球上？人死去还有什么希望吗？何去何从？那么这么简单但却比生命更重要的问题，许许多多的人活了一大把年纪呢，在老的时候还不能够回答。的确，他们真的好像经文所说，一辈子生活在幽暗中，让这个瘟疫呢影响他们。他们对将来呢怀有恐惧感，很消极的看法。他们流行的反应就是不要去想啦，将来不关我的事，一天一日过一日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很流行的一种想法。那相反的，耶和华仆人，真正的基督徒，在我们的聚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大会里面，我们每次都能够参加我们的聚会，能够全神贯注的聆听上帝的教导，我们知道真理真相，那我们就有属灵的光，不需要生活在幽暗流行的瘟疫中。所以这是耶和华在危险的日子给我们的安全。第六节也谈到中午呢杀人多命的灾殃。刚才你来的时候刚过中午或者是一点中午的时候，中午就是有很强的太阳，阳光非常的充足。那今天世人非常的崇拜什么？世界的智慧，追求物质安全的人生观。今天的这样的人生观，人生观点呢，就好像中午的太阳一样，人很肯定呢，这就是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启迪之光，不需要别的光线了。这种世俗的智慧，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生观呢，就是他们的光线。相反的，耶和华告诉我们，正确的人生观，正确的观点，他鼓励我们一生要追求属灵的目标。这种教育呢，使到我们完全不会惧怕。有朝一日的，我们需要去跟人讨饭，我们没有这种恐惧感，无家可归。我们呢，就完完全全呢，摆脱了这个中午杀人夺命的灾殃。我们也可以留意第七节好吗？第七节你留意，他说终有千人倒在你身旁，万人死在你右边，祸患也必不临近你。这是怎么样的保护呢？他就是说，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、东西、能力呢，我们就不会给撒旦的主张所迷惑。我们能够看出，今天好像第七节所说，千人倒在 身旁万人死在你右边，就是说看得出有千百万的人每天虽然身体活着，但是呢在属灵上却倒闭了，没有希望，他们已经给这个属灵的危险呢完全的控制了。那么第九节就鼓励我们说，因为你说耶和华是我的庇护所，你把至高者视为安居之处。这就是原讲的终点，第九节我们时常都会感觉到安全，因为耶和华保护我们。那除了国家民族主义追求各种财富，人也有无神主义，喜欢这个世俗的智慧学问等等呢。还值得一提就是心不道德的行为。因为它跟第十节的经文有关。你看第十节说，所以灾祸必不临到你，患难也不挨近你的帐幕。以前人住帐幕，今日的人住在屋子里，我们有家有家庭。怎样呢才不让患难挨近我们的家？就是要提防心不道德的恶行，这是撒旦很有效的一个方法。自从挪亚的日子呢，撒旦都一直喜欢用这种方式伎俩呢，来让人失去安全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留意到，只要人有一台手机，有一台电脑，而且能够上网，有这个配套，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不道德的影片，或者是这些照片。结果人呢就不能自拔，他就慢慢的掉入撒旦的这个心不道德的网罗，他失去了自由。有一天呢，有一日，他就真的去行淫了。如果这是发生的时候呢，患难就能够挨近我们的家了，就进入了我们的帐幕。所以我们要的确不要一时的大意，粗心大意呢，观看这些心不道德的资讯，免得灾祸临到我们的家。耶和华非常的仁慈，他除了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属灵保护，他还给我们额外的保护，请看十一和十二节好吗？他要为你吩咐天使，在你的所有道路上守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着石头。十一节我们就看到，在我们的道路上呢，有时候就是会踢到石头，是别人呢故意放在我们道路上拦住我们的一些阻碍石头，敌人会阻止我们的传道工作，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天灾人祸的事。不过呢，第十一节的经文呢却给我们什么保证？耶和华说他会吩咐他的天使守护着我们。我们也可以留意 第十二节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快要跌倒，好像没有力了，没有勇气了，快要放弃了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他会吩咐天使用手呢托着我们，顶住啊，扶持，不让我们跌下，免得我们的脚呢真的踢着那个石头。所以你看，除了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大会，我们还有天使们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给我们帮助，支持着我们。那我们就清楚地认识到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庇护所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千万呢也不要低估啊这个捕鸟人魔鬼撒旦，不要以为他不存在，不要以为呢他懒惰，他去休息了，不理我们，没有，这个捕鸟人呢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非常非常的活跃，要伤害我们。如果说在15年前、20年前哦，当弟兄要给一个演讲呢，指明地上的确很危险啊，那时候不容易哦，要想出一两件呢震动世界的坏事啊，他要想来想去好几天才想得出。20年后的今天要上台给演讲呢，告诉人世界真的很危险了，反而他的困难是不懂选哪一个好，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很感谢耶和华，在今天危险的世界中呢给我们属灵的保护教育，让我们的确能够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之下，只要呢不做错属灵严重的事呢，既然身体被人伤害，但我们还是有永生的希望，上帝会让我们复活过来，没有人呢能够对抗经文所说的至高者。那最后呢我们看第14到16节的很鼓励的经文。14节说，他一心爱我，所以我要救他脱险，他认识我的名，所以我要保护他，他呼求我，我就回答他，他遭遇困难，我就与他同在，我要大救他，赐他荣耀，我要教他饱享长寿，又要让他看见我的救恩。这几句话就好像耶和华面对面跟我们每一个人讲。为什么耶和华要第十四节所说救我们脱险呢？十四节说，因为我们一心爱耶和华。为什么耶和华保护我们呢？十四节说，因为这个人认识我的名。十五节，为什么耶和华会回答我们呢？在遭遇我们遭遇困苦难的时候呢，他会怎么样做呢？他说，我们呼求他回答，我们遭遇苦难，他会马上与我们同在。第十六节，耶和华做这样的事是有知识的理由吗？没有。第十六节说，他大救我们，就是因为要我们饱享长寿永生。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， 在前头的日子，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情况，我们不妨呢，马上想起诗篇九十一篇，想起这一篇我们所讨论过的经文，看得出这危险虽然是出现，但耶和华却没有离弃我们，他已经提供了足够充足的保护给我们。我们可以细读沉思诗篇九十一篇的经文，明白它的含义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肯定能够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我们的信心呢也不会因为面对危险的时候轻易的动摇。世界的情况按照圣经的预言不会在前头的日子转好，不会，前头的日子会变得更坏更危险，但是崇拜耶和华的人呢，以及对他表现忠心的人，呼求上帝的人，呼求他名字的人，却会永远得救。